就是这首啦。刚刚新鲜派台的话。 是啊，飘紧烟啊。 刚刚 burn 起的。 好笑。 五年一度啊，苏永康终于出广东歌啦。之后那些不是五年一度的了，好快来的。 自认是受过了伤害，曾怀着满身阴影找最爱，如今这自在都因为你重新再信任爱，有你的力量能磨灭过去，换更好未来。谢谢愿奉信我的信念，明分难及那火花可看见，难得这路上亲力未变，连每餐也像喜宴，似拍低婚纱照片。朋友你像演得爱人与知己，恩爱超越限期，遇上你才深知我还爱得起，但求不委屈你。朋友你幸福不再是上枷锁，更坦诚地承诺我运气全部能死，唯一不可以失掉你。有你于背后，才明白何谓心中的富有，怀中你就是天高地厚，能爱得这样通透，叫我清楚为谁人在奋斗，亦爱得无求。谢谢现实里你肯接受，明白我觉得相恋非占有，能否有日后不需誓约，能坦率快乐相处，爱够深怎么会走。幸有你像见得爱人与知己，恩爱超越限期，遇上你才深知我还爱得起，但求不委屈你。幸有你幸福不再是上枷锁，更坦诚地承诺我运气全部能死，凭呼吸感觉你自作自上都相恋气味。幸有你像见得爱人与知己，恩爱超越限期，遇上你才深知我还爱得起，但求不委屈你。幸有你幸福不再是上枷锁，更坦诚地承诺我运气全部能死，唯一不可承诺我运气全部能死，唯一不可以失掉你。 就是这一首啦，冇压力啦，一定是好舒服啦。 舒服的啊。 红颜知己。 咁咪只好啦。Yeah!